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周五的晚上，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我们每周五晚上的数码单元。各位好，这里是智享生活 Smart Life，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么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就正式开始了，欢迎各位来马上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包括可以通过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同步收听。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官方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按钮直播间，选择潮流梦工厂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另外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易直播啊，关注一下活力982，以及微博关注活力982收看视频直播。那我们的直播就正式开始了。今天呢，我们要用这样的一种生命般的实验跟评测，去解读一下这样的一种重污染天气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去自保的问题。希望您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去分析，一起去看待这样的一次重污染天气下，我们这样的一种自身防护所应该有的一种知识储备了。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您热情光临。当然此时此刻还要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座上客特别来宾，我们来先欢迎一下来自于中关村在线的家电事业部的李东兴。欢迎东兴，你好，老朋友你好。 大家好， 哎， 小你好。 今天呢，我们要跟东兴主要来去分析一下关于这样的一种重污染天气下啊，这个霾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是吧？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还挺让我们值得去深思一下的。尤其呢，这个我们也会，我看的这个桌上面哈，摆了一大堆的口罩啊，各种各样的防护产品啊，所以一会儿我们也会用自己这样的一种亲身的经历，去告诉大家如何进行一种有效的这种自身的防护。 对， 那其实呢，之前我们节目里边咱们一块儿也聊过关于这样的一个居室之内的一种空气净化的内容。那其实呢，未来我们也会有更多的评测跟朋友慢慢展现啊。来吧，那我们也来先通过一个小片儿，让我们来先认识一下天气重污染情况下自己应该怎么办。来看看这一部小片当中的这样一个专家，来源于我们的中央电视台的天气预报主持人，也是来自于中央气象局的冯叔。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小片中的 冯叔带给我们的资讯。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天气报节目主持人冯叔，今天很荣幸受主持人小航的邀请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在空气质量不太好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其实呢，无非就是以下几点。首先这一点呢，就是在空气质量不太好的时候啊，大气这个流通性不太好的时候呢，大家尽量的就不要出门了，除非有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啊。如果能在室内待着，把门窗关好，这是最好的一个防护的方法。当然如果是有急事非要出门的话，口罩的选择非常非常的重要。现在呢，一般的这种布口罩、棉口罩啊，单层的是很难对 PM2.5 进行一个有效的防护，所以建议大家要选择 KN90、KN95 以上的这个口罩，也就是啊像防毒面罩一样的那种口罩。当然根据自己的脸型进行一个适当的调节，因为这样的口罩对于 PM2.5 的防护是非常的有效的。另外呢，就是出门的时候呢，如果能够戴上一个墨镜或者裹上一个头巾啊，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从室外回到室内之后，要进行一个全身的清洗啊，这个清洗呢，除了把衣服放到洗衣机进行清洗之外，包括我们的鼻腔、我们的面部啊，都要进行一个彻底的清洗。因为外面空气污染比较严重，所以这个时候回到室内之后，一定会附着着一些灰尘啊，一些污染物，所以及时的清洗非常的重要。特别是鼻腔啊，我们的鼻毛呢是能够吸附一些污染物，所以呢，我们要对鼻腔也要进行一个清洗。另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那就是我们在饮食上吃啊，梨在这样的一个天气条件之下呢是非常管用的了，因为它能够润肺、能够祛痰、能够止咳。另外我们还要吃一些富含抗氧化剂啊，比如说还有富含胡萝卜素、维生素 E 这样的一些食品，那么它们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非常的有好处的，对于这个呼吸道啊，包括这个肺部的一个清洗都有好处。那么哪些物品、哪些食物是富氧就是抗氧化剂含量是比较多的呢？比如说像这个胡萝卜啊，包括我们的木耳，包括我们的银耳等等等等，这些食物呢是富含维生素 E 啊，富含抗氧化剂，富含这个锌或者硒这样的一些元素。那么多吃这样的一些元素，包括我们的家禽类的鸡蛋啊，对于我们清理呼吸道啊，对于我们的身体增加抵抗力。 嗯，好，刚刚是一段的视频，来自于我们中央气象局的同事冯叔带给我们这样的一段关于天气重污染情况之下的一种自我防护的内容，这也算是一种抛砖引玉啊。刚给我们把天气问题先解读了一下，那一会儿我们会去来聊聊看关于这样的一种相关的防护措施会怎么样。当然了，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的话呢，还是不能忘记来进入我们的这个资讯单元啊，我们的潮流风向标，看一看这本周以来这些热门的数码行业资讯是什么样子的，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好的，那么今天资讯的第一条，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应该说是在上周大家伙都非常非常熟悉的双十一哈，已经成为了一个狂欢节了，是吧？想先问问看我们的二位来宾，你们都有什么入手吗？在个双十一当中， 其实我说实话，因为作为这个也算是半个跟双十一有关系的一个职业吧， 嗯， 然后我的重点可能是更多的是在于关注这些促销信息了，而就是给大家去做分享了，而不是自己买。说话自己对双十一的关注，就是因为精力也比较有限， 嗯， 我买东西其实很少。 那这是很侧面的来说了一下啊，这个自己还是真为分享啊，这苦了自己。那皇后的话，应该有没有剁手成功呢？ 我是买了很多生活用品， 比方说什么手纸啊， 对对对， 什么清洁剂啊，什么厨房用的什么。 几大平台上，其实你一会儿看到会看到那个数据， 嗯， 一会儿我们准备的小片头会有个很有趣的数据哈， 是的， 就是其实，在双十一期间去选择囤一些，比如说日化用品啊、家用品的货，其实非常多。 我看朋友圈好像有买牙膏，都是一捆一捆的，一箱一箱往回买。 对，因为它 特别便宜， 因为你像很多平台有那种所谓的满减的策略， 对对对， 那就是比如说你搭的什么，比如说你像做菜的家庭，我认识有家里头买了醋跟油很多的， 嗯， 就是几桶几桶的回家， 粮油类啊， 对， 可以当做金放的东西。 对，因为我们家还养宠物嘛， 嗯， 所以我们家还买了很多狗粮。 我以为是宠物清洁剂给他们洗澡用的， 是狗粮啊，什么狗尿布啊，然后这些东西，因为它也是属于有可以满足满减那个策略的， 还能够跨店，是不是哈？ 就大家会擅长在这个双十一去购买一些没有那么短的保质期，保质期比较长， 对， 然后呢，而且又可以放在家里囤着的一些生活用品，今年真的还蛮多，因为说实话，真的双十一买大件的。我见到的不是特别的多。 你一说买日化用品，其实我想起来去年的时候我同事的妈妈，然后双十一什么都没买，买了好几箱好几大箱的那个卫生纸 卷纸啊， 卷纸、 哦、我跟你讲卷纸特别便宜，那种品质很好的卷纸啊，就我跟你讲就是那个一提多少钱知道，折下来9.9块 啊，就这样的话可以囤很多。 对对，我们家那个床头已经被人说你们家床头放那么多卫生纸干嘛？ 我们家新的装修风格，知道吧？电视墙我们这边也是用卷纸铺的，厉害死了这。 就 卫生主题， 对，这个 卫生间主题的卧室， 就是属于就是因为卫生纸不存在太多的所谓的就是保质期这么一回事儿、嗯，然后放着，因为你也会用嘛，然后加上我们家有宠物，宠物有时候会有一些 用量比较大， 对，用量比较大，那就正好买了就可以用嘛。嗯、所以其实双十一大家，我觉得这两年的习惯发生变化。早年大家想的是有大件儿，有我想很想买的东西，结果一看大家大件儿，其实整个坦白讲没有比，举个例子啊，像家电很多时候其实反而是像9月初10月就是家装季的那个时候， 金九银十嘛， 对，那个时候反而甚至比双十一要更便宜一些， 没错。 那我有还有我有时候要买整体家装的话，我甚至有时候不如去一些线下的卖场，或者去一些家居商场。因为家居商场，比如说有家电品牌，或者有驻点、 嗯， 那种的打包卖可能会比你这么单个电商卖要更便宜， 而且能够定制啊。 对、 对，而且线下卖的一般相对于线上来说型号会新一些。 对，新一些，而且还有些特定的功能，可能线上的型号还没有。 没错。来看一组数据吧，因为看到了很多的这个人们在关注关于这样的一个双十一的情况哈。三分钟成交100亿，哎，不对吧？应该是1000亿哈、啊，对对，给人感觉就是特别的吓人。 对， 当时大屏幕当中有出现1000亿成交完事儿了以后，吓死我了，都快说怎么那么快啊？ 对，大家都觉得说现在是不是有什么我们叫做消费结构调整？ 没错、 但是实际上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个事情啊，就是大家会觉得说自己花了钱变少了，但是你看看你是花在单价上东西变少了，你整个有没有变少？ 嗯， 其实是没有的。就跟很多人当时看手机的销售的价格去比说，比如说他觉得大家现在都在买1500档位的产品，觉得是不是这个消费结构有变化了？但实际上你发现原来这些现在在买1500手机的人，以前用的可都是1000元以下的手机，不是说以前买3000档的手机人现在去买1500的手机了， 就是叫消费升级， 对 吧？ 对，其实大趋势还是在消费升级。 对， 各个阶层升级的可能不一样， 就是它升级的下来的档位是不一样的。 没错，那这样吧，我们来看一个新闻短片， 对， 了解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双十一的购物，不对，是狂欢节啊，给到了一种民众们什么样的一种体验？不知道你是否也成功剁手参与了一下呢？ 一年一度的双十一购物狂欢节结束了。那昨天呢，我们的财经频道的三路记者分别赶到了电商年度促销的第一线。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昨天天猫、京东和苏宁的战果如何。 2135亿，一个全新的数据，真的是非常的振奋人心。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要跟大家回顾一下今年的几个非常重要的几个数据节点。那么在今年的天猫双十一0:1开场以后，在2分05秒就已经达到了100亿，然后在1小时47分钟的时候就达到了1000亿元，比去年的时候提前了整整7个小时，在15小时49分钟的时候，这个数据呢就达到了1682亿，这是去年天猫双十一全天的一个总的交易额。那这些总的所有的这个记录背后啊，其实是整个天猫千万的商家品牌、千万的小企业，还有我们亿万热情的消费者在背后的支撑。双十一不仅见证着阿里巴巴的成长，其实它更多的是见证着中国电商在线上线下的共振，在境内境外共同协商、共同改革这样的一个发展历程。 我现在是在京东线下的智慧家居体验馆哈，虽然我们这场景非常的温馨，但是我们的数据很火爆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实时的数据，现在在京东平台上的下单金额呢是已经超过了1480亿元。那实际上这个数据在今天上午9点钟的时候呢，就已经超过了去年双十一的总额。那我们可以看到哈，其中有很多的这个品类增势是非常的强劲，比如说我们就看到 这个电视机在36秒钟的时候就已经破1元了。那紧接着空调在40秒的时候也破了1元。那过了3分钟呢，这个冰洗类的品牌都纷纷破了3亿元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家电的更换的这个热情还是非常高涨的。那实际上我们从品类上来看呢，这个热销的品类不管是从金额上来排还是从销售额上来排呢，手机都是排在第一位的。但是很好玩的是，按照销量来排，手机是跟抽纸啊、牛奶啊、还有洗衣液啊这些价格非常便宜的日用品排在了一起。可见大家在买手机的这个热情和频率上面就像买牙膏一样。双十一刚刚过去，给大家盘点一组数据。0:04，苏宁易购全渠道的销售额呢就突破了1亿元。那此外呢，我们也结合年度热词哈，盘点了一下趣味数据。来看屏幕，第一个，排遣式进食，别让嘴巴寂寞，一点儿也不饿。像这样的热词也是带来了订单量的增长哈。进口零食的订单量同比去年呢是上涨了461%。皮一下很开心，其实年轻一代的消费呢已经跟以往有很大的区别了。新奇特的商品销售数量呢同比去年上涨了347%。那除了常规的热卖款，越是与众不同的小众商品呢可以说越受欢迎。 看到了这样的一组数据，会发现整个从天猫啊，然后到这个 京东 到苏宁这三个电商的数据哈、给到我们都是非常喜人的一个情况、而且会发现其实因为京东还有自营商品这样一个库嘛，它对于这样商品的品类这样的一种归结很到位啊，空调多少多少多少，电视多少多少多少，那、很有意思。所以说这种大数据背后能够让我们会发现自己真的是剁手成功的啊。但是我在想，就是说这么多的人们在下单的时候，可能我不止一个人在想哈，很多人还会说，那未来会不会有退货潮会出现？双十一带给我们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可能是现在当时买的时候倍儿开心，第一波这个买家秀已经出炉了，让我们很多人是笑掉大牙哈。这个问题你们又怎么看呢？ 我是觉得说，就是因为的确做了这么多双十一，有些商家的心态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可能只是为了刷量。我们希望双十一、去年国家工商总局也出来说不允许先提价然后再做促销打折、或者说虚标所谓的原价这样的行为、那其实我真的是希望双十一能够实实在在的能够给大家达成一些比较优惠的一些体验。有的平台很好，我们刚才在私底下讨论说，有的平台这个1号开始你就随便买吧，买了反正就到货了，这价格也是一样的，而且其实要更加价了你还可以价保。有的平台是必须要让你等到11号当天才能去付款，是因为要冲那个，我觉得后面这种可能相对来说就会有一定的，就是为了冲那个数字而达成一定的效果， 对用户体验可能来说有点影响， 就是噱头对不对？那你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为了惠民，还是说要为了冲那个数啊？真是冲数啊！ 对， 那到底会怎么一个情况？我觉得可能未来电商们他们这样的一些个做法也会越来越被规范。 对， 相信明年的双十一 有电商法出台之后， 对，会更有意思。然后我们到时候再静观其变，好吧？这是关于今天我们第一则的这个消息。来看一下今天第二条的内容。第二条内容关于这样的一个自媒体的情况啊。那大伙儿如果说经常刷微博看公众号的话，会发现这个自媒体乱象一事呢，最近国家网信办也正在进行这个着手的着力的狠纠狠查。 你像之前我们曾经在一些朋友圈，我觉得你像你们肯定也要做很多科普的工作，因为有些微信公众号里啊，是中国人就转啊，这个是全社会都沸腾了， 滥用这种民族情感，真是 对。结果一看里面是一个什么乱七八糟的谣言内容，还有我们现在已经很多的朋友已经被有些朋友圈里的谣言，这个就是 深信不疑， 真的就是。 尤其你看今天我要讲的雾霾天那个事情，雾霾天你必须要吃的十种水果，雾霾天你必须要做的5件事情，就是很多事情其实完全都是没有任何道理的。结果你知道老人这个事情最容易害到长辈跟老人家， 对， 他们对这种事情深信不疑， 没有甄别能力， 很多的伪科学伪健康帖一下就来了，是吧？ 而且这种东西它就是凭着这种夸大的语气去获取了很多的流量，然后呢结果越做越大，就所谓的座号公司嘛，有很多大号，他们其实也没有任何辨别能力，然后他们还会用别的事情干嘛，抄袭，还有最近两个字很火，叫洗稿。对，很多的编辑，我们的标准媒体上的做了很长时间的调查报告出来，结果呢把你的这个段落拆一拆啊，把你的这个文字重新转换一下，把你的这个语态变一下，成了新稿子。哎，这是我们调查出来的，什么时候变成你的原创了？ 其实我之前对这块其实有研究了一下，因为我也挺好奇的，因为说实话，就像我们做这种 算是互联网的媒体公司嘛，然后我们相对于写稿其实速度还是挺快的，然后像那种纸媒的话可能写的速度要更慢，但是他们的深度可能会更高一点， 嗯， 然后像这种互联网的这种新媒体写稿公司， 对，我这刚出来一条你的就出来了，结果一看哎，可能这个文章内容差不多，把一些说辞给你变了， 而且 换个标题， 对，而且他们非常鸡贼，就是如果你有，因为很多平台是有机器可以辨识的那个所谓的抄袭机制，它 有那种软，而且有那种软件，然后可以帮你去洗完之后，然后还帮你去检测这是不是洗稿， 对， 就是原创达到多少， 太吓人了，真是。 因为我自己的文章，然后也好 也 被洗过， 好多次被别的这种自媒体 小号 然后被转走，然后我还去申诉投诉。 对，我 来吧，我 之前也碰到过，就是给一个报纸的专稿，后来被几个自媒体给洗稿，洗完之后当然是那个报社去进行的。 我也遇到过，当时我给杂志投的文章，然后发现哎，在网上面出现，然后被人这个截取上一段一段的东西，被再次这种发布，我觉得哎挺奇怪的哈。那来看一下这个情况呢，是在11月13号，国家网信办近期的会同有关部门针对自媒体账号存在了一系列的乱象问题呢，展开了一个集中的调查专项整治行动。那行动呢，从这个上个月就开始了啊，已经是依法依规处理全网的叫做唐纳德说啊等等，有一共是9800多个自媒体账号啊，包括有微博的，有微信公众号啊什么的，包括还有像是头条的、百度、搜狐、凤凰、UC 各个平台都会有。那么也其中会发现有篡改党史国史、诋毁英雄人物、抹黑国家形象，有的去制造谣言、传播虚假信息、充当标题党以获这个牟利啊，还有呢就是以假去吸引人们的眼球的，扰乱社会正常秩序的，还有有意去传播低俗色情信息，违背公序良俗，挑战道德底线，损害广大青少年健康成长，有的还有利用手里边的一些个大量的自媒体账号进行恶意营销，搞黑公关，敲诈勒索，损害正常企业或者是个人的合法权益，还有挑战法律底线的，甚至还有呢是这个肆意抄袭侵权，大肆洗稿圈粉，搞虚假流量，破坏正常的传播秩序。那么这些情况我们可以说应该狠狠的治， 对吧，我们要进行这种网络的互联网的净化行动。那我们依然有一组这个新闻短片，让我们来去了解一下关于自媒体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 近期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针对自媒体账号存在的一系列的乱象，开展了集中清理整治专项行动。分析认为，自媒体已经成为了一个庞大的产业，但是呢，从业规则却并不成熟，有些监管措施呢也尚未到位。网信办表示，下一步呢将会探索对自媒体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属地管理和全流程管理，坚决遏制自媒体乱象。 据介绍，此次专项行动从10月20号起，以依法依规全网处置唐纳德说、傅首尔、紫竹张先生等9800多个自媒体账号。这些自媒体账号有的传播政治有害信息，有的制造谣言以谣获利，有的肆意传播低俗色情信息，违背公序良俗，有的恶意营销，敲诈勒索。此外，国家网信办还依法约谈腾讯微信、新浪微博等自媒体平台，对其主体责任缺失、疏于管理、放任野蛮生长造成种种乱象提出严重警告。腾讯微信、新浪微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认真接受群众和舆论监督，自查自纠，积极整改，严格管理。近几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自媒体也迅速发展，丰富多样的信息资讯让受众有了更多选择，但良莠不齐、混淆视听的信息也在污染着网络空间。业内人士介绍，目前自媒体盈利模式主要依靠广告、粉丝打赏、知识付费等，高关注度成为变现筹码。为此，一些自媒体不惜以悲剧事件做噱头营销，甚至发布色情低俗内容。此外，靠标题来夺人眼球更是司空见惯。当流量沦为生意，各种提高流量、制造乱象的手段也出现了。 通过电脑一些仿真器，模仿了很多个微信在同时运行。那这些微信呢都是受控于他这指令的去访问，也就相当于是阅读粉丝量作假。 在淘宝网上，记者看到这类帮助刷阅读量的买卖还不少，只要肯花钱，10万加爆款文章轻松搞定，同样要删除文章也要真金白银。除了花钱刷阅读量和删帖，抄袭和伪造原创也是自媒体常用手段。 有些网站甚至推出专门程序洗稿，也就是把别人的原创文章拿来改头换面。这样一来，抄袭的行为更隐蔽，原作者更难发现，也能绕过一些平台的审核机制。近年来，国家网信办依据网络安全法相继出台《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法规性文件，对具有媒体属性和可对公众发布信息的账号及平台做了明确规定。这意味着自媒体管理已经纳入法治化、规范化、制度化轨道。网信办表示，下一步将探索对自媒体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属地管理和全流程管理，遏制自媒体乱象，营造风清气正、积极向上、健康有序的网络空间。 大家可以看到，通过短片呢，也发现了网信办也是重拳出击哈，这样的一种亮剑行动，让互联网能够清亮起来。那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位的互联网的参与者来讲，我们如何能够有一些个擦亮双眼的能力、辨别是非的能力呢？这个问题我觉得也要提到日常当中来去吧。我们其实我们作为一个这个广播电视媒体来讲的话，肯定是有一个责任要去传播正能量、传播正确的信息的内容啊。 对，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地方也要呼吁各位的我们的互联网参与者，要多多关注来自于广播电视传统媒体我们这样的一些个媒体发布的权威信息才行。 其实就是因为你想，就传统的媒体啊，包括正规的网络媒体，它会有一个管理所在， 对， 而且一旦违规要付出的代价其实很高。 对对对。 但是自媒体问题是，它一旦违规了，现在其实付出的代价并不高， 门槛太低了。 对，这一次比如说以前他们会通过这种很多号来这种来带流量，结果现在直接给你关掉，你以后的盈利渠道都没有了，甚至还要按照一些的刑罚来进行一些这种赔偿或者是一些惩罚性的条款。那么一旦有重点在这儿的话，我相信大家就是或多或少会对一些后面还打着一些歪念头的人有一个警示作用。 哎， 如果你想那么做的话，后果是这样子的。 对，所以是一会儿呢，我们也会在半点广告之后会跟朋友们再来说一下另外一条消息哈。既然说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鱼龙混杂的内容，文字也好，图片也好，怎么辨别，那么其实有一个渠道我们可以听到更加真实的内容，那就是听听 FM。 那也就是在这个今个月的月初，我们听听 FM 也是全新改版上线了，到时候朋友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稍后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智享生活》，我们的数码单元，一会儿见。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1983年，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Business Make Up Trending潮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好了，欢迎您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潮流梦工厂智享生活数码单元，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刚刚也听到过了哈，这样一个自媒体乱象情况之后，我们下的时间应该要肃清一下网络，听那些真实的声音。那么在11月8号，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精品的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呢，也是继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在北京广播大厦举办了。这个北京电台也就是我们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是正式改版上线。那么同时呢，北京电台跟阿里文学达成了合作意向，共同去推出叫做精品有声小说的创作与传播。那么在首批合作里边呢，阿里文学与十月文艺联合发起了匠心计划，我们北京电台也会将其中的作品优先有声化创作哈，进行这个融媒体的运营和推广。那么听听 FM 呢，作为本次活动的一个核心载体，现场也是跟百度这叫做杜密事业部啊签署了入驻小杜智能音箱的战略协议。全新改版的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也联合北京电台版权运营平台乐库时光文化传媒，推出了中国改革为什么能成功以及大国速度和生命册等数十本的精品有声读物。那同时还邀请到了奥运冠军、表演名家以及北京榜样金牌阅读的推广人、北京电台的这个主持人啊，作为这个荐书人，为推荐有声书籍录制的这样一些短小精致的音频导读。那么我们也在北京电台的11个专业广播，还有北京广播网以及新媒体矩阵同步呈现。那么改版后听听 FM 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个短片就应该了解这个情况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名广播节目主持人。听众对广播节目要求越来越高，要满足他们的需求可不是简单的事情。不过现在好了，重装上线的新版听听 FM 可以帮我解决这个大问题。改版后的听听 FM 实现了对广播节目的剪辑分享，只需要动动手指就能快速创建短音频发送到朋友圈，更适合移动场景收听。广播节目的再传播再也难不倒我。听听 FM 首次推出音视频直播功能，我以后下了广播直播还可以随时随地跟听众继续互动。您要是对哪位嘉宾感兴趣，跟我说，咱们在听听 FM 上再开个直播。 今后无论在新闻现场、重大活动现场，我们都可以最快的速度将最新的消息发送到天天 FM， 让咱们广播资源在移动端得到最大的增值。以前做节目总是感觉离着听众远，到底听众喜不喜欢我做的节目呀？现在不愁了，改版后的听天 FM 可以为我们提供实时收听数据，随时掌握听众需求，有效提高节目品质，收听率的飞涨拦都拦不住。当然，听众说好才是真的好。听天 FM 2014年上线至今，装机用户累计超过2000万。改版后的听天 FM 更是整合了北京电台超过150,000小时的版权节目内容，集结北京电台200多位专业主持人，利用互联网思维重新包装原有广播节目，创作新媒体样态原创内容，尽我所能把美好送到您耳边。未来的听天 FM 将持续推进智能化升级，智能多屏互动、智能驾驶模式等更多场景应用功能，垂直社区和主题社区为您打通朋友圈，构建完整的生态体系。改版后的听听 FM 将是北京电台迎合媒体融合的重要见证，不仅能够帮助我这样的广播工作者优化节目制作流程，生产更多互联网化优质内容，还能够极大优化听众们的收听体验，是帮助北京电台进入互联网快车道的战略级应用。我们期待着广播的明天更美好，我们期待着把美好送到您耳边。 把美好送到您耳边，这个片子我看完了以后我更有信心了哈。我们可以未来除了咱们的节目直播时间以外，咱们可以再开另外一档节目直播都行，也欢迎咱们的嘉宾们能够未来可以入驻到听听 FM 里面来，跟我们来去进行更多的打破时空的一种交流，好不好哈？那其实呢，对于这样的一种全新的收听方式，音频产品的内容，其实未来还是一个蓝海的。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在2015年到2018年间有个神奇的东西叫做播客 啊， 那会儿很火哈，各种各样的播客网站很火，但是呢当时是一纸这个政策一来，哎，全都死光光啊，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很多的这个试听业务的许可证，所以网站没法运营下去了。好，那么既然要规范化运营这种互联网当中的音频产品，那就一定会有一个审核的环节，那能够确保内容的质量是安全可靠的且是上乘的，这样一点的内容，我觉得可以说它对于一个以这样一个背景存在的自媒体大平台来讲是个很好的事情。 对， 对， 而且我觉得它里面提到了一个事情很好，你看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很习惯说已经改变了以前传统的聆听方式，以前是比如说我开车时候听或者是拿手机听，现在好多手机都没有调频功能啊，你怎么听啊？ 对呀， 对，然后而且很多人会觉得流量有点费，其实很多人现在家里头会装那个智能音箱，我们讲过智能音箱来过咱们节目里头，也不贵，现在69的智能音箱随便买，对吧，天猫那个，对，小宝小度，然后那个智能音箱现在都很多人拿它是用来听各种各样的有声广播的产品的， 没错。 然后呢，包括说广播的节目啊，包括刚才讲到了有声读物之类的，就说我要听什么东西，哎，自己播出来。其实刚才讲到了这个听天 FM 会接入你像 百度的 百度小度，而且它跟阿里有合作，我觉得后面也会接入天猫精灵那个平台。 对， 这样接入的话，其实有很多人直接可以通过那个平台，直接说我要听什么节目，哎，直接出来了。 嗯， 以后咱们节目也是可以直接在这个智能音箱里去听了，对不对？ 完全没有问题， 这是个多好的事情。 对对对，所以说未来其实我们大家会对于这样的一种更有责任感的节目哈，或者说我们更有内容含金量的节目会更加值得期待一下了。那么下面时间就是到我们节目今天的含金量更高的时候了，对吧？我们的重磅内容来进入我们的主题，关于这样的一个重污染天气下我们应该如何去自保这样的话题，我们不知道您怎么看待啊？您有什么方法去进行自保呢？戴一大口罩，还蒙大棉被，还是怎么着，不出屋，还是怎样，这都能够成为一定的这个防护措施，但是能不能够有效，今天我们二位来宾带来了很多的很现实的这种口罩等等的产品，要跟朋友们去一一去说说看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而且我们的嘉宾啊，来自于中关村在线家电事业部李东新同学，冒着生命危险啊，在这个雾霾天下边，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去进行那个指标测试以及口罩的测试，第二天回来了以后整个人就感冒了。对，非常的辛苦，在这儿呢先给你拜一早年，先给你一个这个先表示一下慰问哈，非常感谢。 谢谢。 要我们证明啊，如果要评那个优秀员工的话，我们跑去 ZLL 算一份， 对对，去做证明去。 对对对，必须的必须的哈。那这样吧，我们先问问看这个我们平常 可以说是不太注重个人身体健康的黄浩。 对， 因为黄浩、啊、 并没有不注重。你看我什么时候生过病？ 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你戴过口罩，真的是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对于跟体质有关系 吗？ 有关系。对， 哎、那个先说说看你怎么防雾霾的、啊。 是这样的，就是你说我真我想我们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人不注重雾霾。就前几天那个情况，其实那个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 对。 因为那几天我还要在隔壁新闻广播上节目，那几天是真的，那个主持人得我打个手势，他就得。拉下来 要咳一下 两声， 是吧？清嗓子。 对，那个时候真的很难受。但是你说我们又不可能不出门，不可能不说话，怎么办呢？你像我们家里头能做几个事情？我们家装修的时候是特地用了那个，就是有一种我忘了叫、哦、叫。就是门窗有一种可以密封的特别好的那种的板材，因为那个板材能够有效的隔绝屋内跟屋外的空气。 哦， 对。然后呢，这个板材隔绝完之后，我们家里头一共是每个屋各有一个空气净化器。 嗯， 而且有两个空气净化器还不一样，因为放在卧室的那个跟放在客厅那个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黄浩也是，他也要做评测， 对 吧？对，所以要买各种各样的。 我们家客厅是因为有养宠物，宠物还有异味。我在卧室内可能不需要太多除异味的功能，我需要它保持一个清洁，尤其是低噪音，但是我在卧室那个你给我客厅那个噪音大点其实还 OK， 但是我需要你把异味也给我带走，因为狗有时候会在家里头，就是虽然我们家那只狗很听话，它会在固定的地方这个尿尿和，但是 噗噗啊之类的， 还会 有些味道， 对对对， 对，还包括说狗会有狗毛， 毛 啊，那你最好给我的空气中悬浮的狗毛，你可以给我 吸一下， 收集一下， 就会有皮屑跟粉尘出现。 对、嗯，然后呢，小屋是空气比较不流通的，一开始我是想在小屋去装新风系统的，但我们家的问题在于说，这，我们后面会讲到说，你装新风或者装家居这种净化东西，你可以跟你家的构造有关系， 对， 我们家是层高太低，所以那个新风装起来就特别的奇怪。然后现在有一些壁挂的新风机，我还没有买，因为我最近正在研究那个壁挂的新风机这个东西。 我跟你讲，那个东西我一直犹豫了太久太久了。 壁挂的新风机 太大了，那也那个新风机怎么那么占地方呢？ 壁挂还好，壁挂相对来说。 壁挂还好，就其实 就是镶在窗户上面那个嘛，对不对？ 镶在应该像 墙上，对，它是有个通道可以走出去， 就跟空调那个室内机似的。 其实你可以理解为挂在墙上的空气净化器。 对，它其实就是原理上不太跟空气净化器是内循环不太一样， 而且 有点像是一个。 对，我很可惜，就是我们家那个装修啊，是那个买楼的时候哈，就是精装修好的 啊、哦， 它那个墙啊，它那个墙全都每个屋子的墙都铺了一层大新板，所以很讨厌的是无法挂，你根本不可能往墙上挂任何东西，包括挂画都很困难，所以说。 对， 是问题啊， 是一个问题了。 嗯，对。然后再比如说，你像大家很多会选择开车，那开车朋友就会知道会有内循环跟外循环。 对 对 对。 而且有很多，当然我知道很多新款的车辆，甚至在那个就是它的车在空调里头都会增加一个净化的功能。有些新款的车已经有这个 空调滤芯都可以在那个防 PM2.5。 对，那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可能只能像我们打了有些比较好一点的网约车会给你绑一个车载空气净化器。 嗯。 但其实那个东西我之前也用过，感觉。有的产品意义不是那么的大， 他自己往外边出气还有异味呢。 如果开上内循环的话，应该还是加上那个车载空气净化器，还是有一点 有一定的用途。对， 车载空气净化器有一个特别尴尬的地方，就是它的价格和它的性能其实 不成正比，因为它的那个就我们叫空气净化器有一个那个值 CADR 值， 它那个正向值其实很小的。 对，它 像 它是车芯 这么大一东西，然后里边就这么小一个滤网，然后还没有那个车载汽车里边自己那个空气大。 对呀、 所以说它的效能很低， 效能 很低很低。 对 对 对，而且有的时候大家现在还面临的问题是，那个天大家又想透气，然后又想，就因为你关着屋子里头，整个的环境是。其他的环境指标不是特别的好，会比较闷，或者说比较什么二氧化碳会比较高。老人家就很喜欢说，即使是雾霾天，他不管雾霾天，我就要开着窗户，这透气，这新鲜。因为可能更早年之前没有工业那么发展的话，还没有那么多雾霾的情况，所以很多观念意识加上我们的使用环境，你会发现说我们处于一个比较矛盾的一个选择当中。 所以说，那既然矛盾的话，我们就先从自身防护来就开始吧。 好， 那肯定还就是不能不说这个，在外边出门的时候肯定要用口罩，对吧？那其实呢，作为一种口罩的方案，应该说是在户外的是最有效且简便的方案了。但是这里面学问非常的大，我们来看一张图片，这是。这个东兴自己来的做的一张图片的测试是吧？ 对， 哎，非常帅气啊！ 这是健康前， 对，戴了八款口罩，这个八款口罩底下这四款长得很像，上面的四款呢是各不相同啊。有很多时候有网红款的，有这种的喘不过气儿的，然后带各种呼吸阀的哈、啊。那今天也有这个实物在场，来跟我们说说看吧，你当时的测试是怎么个情况好吗？ 其实我们之前是买了50多款口罩，然后因为口罩说实话虽然说买了50多款，但真正有用的其实就真正可以做分类的就大概就是这么几款嘛。 嗯， 第一种可能就是这种 PITA 就是、 装饰性口罩啊， 就是可能用来鼻炎呐之类的，用来防过敏的时候可以有点用的。 嗯， 如果说就是大家买到这种口罩的话，可以看它其实就是一层这个海绵嘛。 对，就是一层海绵， 类似于海绵的这种感觉。 哎，那个是新颜色嘛，哈，挺好看的。 这个是类跟皮塔类似的一个品牌做的， 哦、 对对对， 嗯。 它这种主要是防过敏源的渗入，比如花粉啊， 对对对， 或者是这些。 但上面也写的有日文，上面写的说只是最多能够防花粉，到头了。 对，人家其实写的很清楚，但是因为我们国内的话，可能都很多韩星啊，或者说国内一些明星啊， 哎，我特别不 戴这个东西、啊， 我特别不理解一个事情，现在大家流行把口罩戴下巴上头，你又不是得了因为小时候会有腮腺炎， 我跟你讲，戴在下巴上面的时候特别显脸小， 哦，是吗？但是我觉得 你不信，你先戴上一个试试看， 不是你戴下巴干嘛？那没有任何意义呀、 啊，就是可以遮起来一部分这样的一个赘肉吧。 对，我真的是见到很多人就觉得戴下巴上头， 我理解可能很帅吧，就是 耍帅啊。 就是我是没法理解这个事儿。 我们可以看几张图片啊，就是明星同款们， 对 吧？ 对对 对，嗯。这种明星同款也的的确确是火了一波。 对，但明星戴它的主要目标其实好多时候是防止被一些路人或者偷拍或认出来。 啊、对对对， 其实你说这些口罩真的能起到什么防护作用吗？ 嗯， 就是这个我们大家心里都知道， 对 啊。 对对，那到底应该怎么情况呢？我们应该看怎么样去佩戴，怎么选择啊？刚刚看了一下，这那个 PITA 貌似就不太靠谱了啊。 对 ，PITA 就是冬天的话，如果带来取暖呀，或者说是耍帅呀，其实还是 OK 的。 哎， 但是如果是这雾霾天，然后就不要带着 PITA 出去了。 就是它对 PM2.5 其实是没有什么， 对，就是心理作用， 没 有 心理作用， 心理作用。 它的这个孔径其实肉眼都可以看出来， 黑淡的， 其实肉眼如果这样的话，就都能看得特别明显的孔 径。对，冒凉风呢都是， 对啊， 就是一层 海 绵而已。 这种孔径根本就不可能过滤 PM2.5 这么微小的颗粒的， 过滤沙子可能都困难。 沙子应该还可以， 这个有点像 还可以啊， 这个就是医用的那种 口罩喽， 就是防喷溅那种口罩了。 嗯， 其实它主要功能也是，第一是防 飞沫。 飞沫啊，对，就对外是防飞沫，然后就对自己来说，可能就也是可以做一些花粉啊之类的防过敏， 嗯、 因为它里边有一层这种无纺布，其实还挺细密的。 对、 嗯，然后我们在实际测试中呢，其实它还是具备这一定的这种 PM2.5的防护， 对对对，因为它有这种无纺布，但是效果不是特别的理想，而且 它密封不行、啊， 它主要是从 有问题，对， 特别漏， 撒气漏风。 我记得之前应该有一张图片，然后是我带的一个图片， 嗯、是这个吗？ 两张的。 两张的呀， 左右的一个图片， 左右的一个图片， 我低着头的一个， 哦，这张， 哦，对对对，这张其实 它会从这个地方把那个空气直接灌进， 对，有的是会从这儿，然后有的是会从两边，然后包括底下， 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人佩戴者不够胖。要不然的话把那个撑起来就好了嘛，就是 对，你可以理解是这样子的，就这个口罩它的主要目标是防止东西出去，而不是防止东西进来，因为它是防止你比如做手术啊，包括吃的时候你的一些飞沫，比如说你那天有 假牙能掉出去， 有感冒啊，它会影响别人，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感冒了，你不想影响办公室的人， 对， 你可以戴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它防止你出去而不是防止外面的东西进来，但我们其实要雾霾天是要防止你呼吸的时候带入空气中的 PM2.5， 没错没错， 其实 因为有些时候我发现我们有些同事们也很有爱啊哈，他会拿一个这样的医用口罩套在我们的话筒罩外边 啊、 上节目的时候 防止有、 对对对，防止这个污染这个 话筒 罩， 其实话筒罩的作用也是防止你的就喷麦啊那种情况发生， 其实我们会经常换这个的海绵的罩的， 对呀、 啊、 对， 而且我那边有个小提袋，里面有一个小的小喷剂，就是专门去这个杀菌除味的一 个 东西，就可以喷一下就好了。 你看 KTV 的时候也是基本上现在都是一次性的那个，给你的同学换一个，都是这样子的。 没错啊，这是第一种这样的，第二种 是第二种 医用口罩， 对对对 啊。 然后这个其实也是这种类似于医用，这是 粉色 的，就是防紫外线过敏的、 防紫外线， 其实就都差不多，这种东西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用途。 嗯， 然后 直接判了死刑了， 对对对， 棉口罩， 因为就是。我这个跟共同说，我说就是即便他用了100万的滤网、然后给你戴在脸上，如果旁边有缝的话，那 白搭， 都是零。 对对 对， 对， 因为他旁边有缝，他直接就是脏的空气通过这种负压，然后就直接传。 没错， 就你一吸，你看 就直接事儿就进去了。 对对对。然后像这种就是棉口罩，其实这是一个里边带滤芯的，但是我没装滤芯，然后就相当于一个棉口罩，就代替棉口罩，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那种大家看过《我不是药神》里边那个，就是慢粒白血病患者，他们会戴好多层 那 种口罩。 就是王传君演的那个， 对 对 对， 王传君演的角色 戴了很多层棉口罩，是一个意思的，是吧？它能够抗菌， 像这种其实也没有什么主要作用，其实就保暖， 就是冬天日常款，是 对 对， 冬季日常款，保暖保暖为先嘛。就是、 而且还有卡通图案，就很好看。 对, 对, 对, 对，就是现在，但是现在很多人其实戴这种，然后包括这种。其实还真的是特别特别多。 对， 今天那天我们在楼下测试大概一个多小时，然后像这种就是经常在户外工作这些送外卖的这些人群、嗯，其实他们戴的一般都是棉口罩或者这种一次性口罩特别多。 对， 而且不戴口罩的人也特别多 特别多。 对、 嗯， 其实像他们这种在外面跑一天还是真的是特别危险。然后像一些年轻人呢，他会选择这种口罩。 嗯， 然后对对对。有一些可能就是互联网从业者，他们就是可能稍微专业，就是专业一点了，然后他们就会选择这些专业一点的口罩。 嗯， 然后像这种专业的口罩呢，其实目前主要是市面上现在就主要分 KN90 和 KN95、 嗯、 两个型号吧，就是95的净化效果要大于90的净化效果，但相对来说95的呼吸困难的程度也要比90的要大一点，微阻力。 我去年是戴过一段时间 KN90， 我后来不戴原因是因为觉得上 不 来 气 儿， 是吧？ 90的还好一点， 对对， 95的会更那什么。 它包括它，你鼻夹这也得给它夹一下，对，夹紧一下， 对， 它有那个撑在上头，对 对对对。 然后这个就是。 这还带一个活性炭， 这是不带呼吸阀的， 这 带 呼吸阀 的。呼吸阀的， 那给镜头展示一下呼吸阀，好吧？嗯，对， 呼吸阀 应该都比较了解了啊，就是呼吸阀， 就是可以降低一下就是呼吸的一个阻力。 对， 但是我个人感觉啊，从体验上来说，因为没有实际的数字，我个人感觉其实对呼吸阻力降低，其实还是会感觉到戴身上还是会感觉憋气。 那是必然的，必然啊。 如果说你在路上骑自行车或者说是跑步的话，戴这玩意儿其实还是。感觉有点 不 够用， 那天应该让大家尽可能的避免在户外做运动，就是去健身房跑步就好了。 没错啊，而且像这种口罩的话，它其实寿命也没有那么长了。 哦，我真的要讲一个事情，我真的以前因为说实话 ，KN90 和95其实不算特别便宜的口罩，尤其是像一些 3M 或者 Honeywell 的产品，然后很多人就买了，当时真的是有人不舍得换。哦，我就跟、 哎、 我要跟他们说，这个东西其实你要它里面有沾了多少的这个 菌呢、啊？ 对， 然后包括说它其实是个耗材，有很多人戴了三四，因为我记得是有一个时限的，就是你不可以戴 超过多少个小时？ 超过多少个小时？对，八 个小 时。有人戴了三四天还在戴。我说给你换一个好不好？就是 我建议最好是 应该是 一次性 对，一天一换，戴回去就 是 这样 的哈。 但是其实还好像这种霍尼韦尔的，如果说赶上促销时候买的话。25个应该是100块钱吧，99块钱。 就是适合在双十一这种时候先买一把，因为有的时候雾霾一来，反而它会机会可居，就会涨价。 对，你得需要临时能够应急的了才行，你不能说我临时出去买去，那你出去买的时候，那出门那块是怎么办呢？ 肯定涨价。 像这种一定要提前存，不要就是临时抱佛脚。 没错， 我们建议大家把这种东西做成一个像家居日常必备的一个东西，就跟放在你 备无患嘛， 就放在你 想 要药箱里的，类似于什么就是这种绿药膏这种东西是一样的。 它又没有保质期，对不对？留着就先留着。怕啥的哈， 而且大家选口罩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就是这个地方刚才说也说了， 鼻 夹， 鼻托， 因为比如说像这个，这直接跟大家说一下，还有一种就是这种，就是外边是棉口罩，里边 带滤芯 ， 那其实看这滤芯其实还是 挺 薄的，挺 高级的感觉是， 对对对， 就看上去感觉是就是比较厚的口罩会给人一种心理上的就是安全感， 嗯。这里面 但它实际的作用会有这些 KN90、95的这种。 它实际也有作用，但是从我们前天就是也不算是规范测试吧，然后测试没有那么严谨，但是看它降低的数值，其实还是不如这种口罩降 的快。不如标准 KN90。 对对对，它这个也是这个宣称也是 KN90 的，这个其实牌子还挺出名的，滴露的。 哦，滴露的呀， 对对对， 哦， 里面 地铁广告， 里面有播，里面有滴露 吗？滴露那个味道没有啊，颜色倒是挺滴露的感觉，嗯。 然后像这种其实它还比较人性化，也做了这种这个鼻夹 啊，有鼻夹， 然后有一些可能就不会做，没有做这种啊，这个都做了，我记得有一个是就是鼻夹这没有做，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就 漏风会特别特别 特别严 重， 嗯， 一定要有买这种带鼻夹的，而且最好里边是带这种 海绵 啊，或者是其他填充物的， 嗯， 然后这样的话就会保证这个，一方面是保证它的密封性，另外一方面嘛，你戴着也会舒服一点。 因为有的人的鼻子这个地方，比如说你像我的鼻子这儿会中间高一截出来， 啊、骨骼大包。 我戴过是3M 的有一款，就特别奇怪，因为它没有这个 很硌得慌， 它就这很硌得慌，就是一个那个金属条在这儿，对，就怪怪的感觉。 是 对，就是这种，就是这种，对对对， 就非常疼。 对，你像带有那个棉条的那个，就是海绵垫的那个，就会感觉会稍微好一些。对，我这要说一件事情，真的很多人，我身边真的很多人是觉得说，我戴口罩首先要，他是先要首先要兼顾美观性，再兼顾的。但是我说句实话，你都这种天气了，美观人家都看不到你戴了个什么样子的东西，你觉得是美观性重要还是安全性更重要？那肯定是安全性更重要啊， 那肯定的呀，对呀、啊，嗯。 你就像前天那个状况，我们基本上路上，如果你离我离了10米，我都看不到你这个人到底是 存在， 看不见了，看不见 了。那你何必追求一些莫须有的一些东西？ 但真的是，就是真的会有人会特别在意这美观。比如说戴这种呢，可能 这个就是纯美观，但还戴下巴上。 而且我觉得80%人应该就是纯粹是为了他美观去的，而且可能心理上觉得他是有具备这种防霾的一个作用的。 嗯，所以很多人你看，对于这个防雾霾的这种意识还是比较淡薄的。 对对， 你看很多的这个行人路人们。这么雾霾中的天气，什么都没有任何的防护，的的确确让我们觉得很揪心啊！ 因为 很担心， 对，因为雾霾其实对人体的影响不是一个，比如说像感冒，可能我今天跟你说了话，明天你就感冒了，这是一个很快速的一个传染的过程。 嗯、 但是雾霾不是，雾霾是如果在雾霾的天气中待久的话，那你会发现，比如说过了几年之后，它会引起你肺部的一些病变， 对对对， 或者一些沉积物，这个事情是你要过很多年之后，你才会慢慢的发现，它是一个慢性的过程。很多人觉得，哎，我可能没事儿，然后结果就一直是会有。后续的一些东西， 没错， 而且到后续的时候它又变成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病状，所以我们真的是建议大家不要，就是还有很多人出门也不看天气预报，我真的要说现在的天气预报真的做得非常的好，其实包括说雾霾现在是变成已经是可预报的了、 嗯、 就是因为它会预报说你的空气的质量，我们的天气预报早年有一个指标叫做就是可吸入颗粒物、 嗯、 包括还有早年是要做污染物排放能力，今天是中等还是、嗯、 对对对， 其实气象台现在都会根据早些天的一些预报情况来预报后几天的情况， 是不是适合污染物扩散， 而且预报的还蛮准的，比如说预报大概是这周末周六的时候又有一波， 嗯， 它预报是 PM2 会到200多数值的这么一项污染的过程、 嗯、 对，那明天大家出门是不是也要准备一下，所以其实我建议大家真的时刻去关注一下你的手机上、啊、 现在一般情况下是2到3天，包括气象台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主流的一些大的一些媒体啊，都会做一些相对应的预报， 而且包括说你看我现在用的大部分的今年新款手机产品出现这样的天气预警或者这种气象状况预警的时候，它都会有推送， 嗯， 它会，你顶上会看到一个，很多人出门不看，但是看一下对于你明天出门的时候要带什么样的东西，加上今天我们讲说哪些才是有用的口罩、 嗯、 那会有地方是一些， 就是其实我们关爱自己的生命啊，生活健康啊，还是应该让我们自己再留心多一些自己的生活方面， 其实不是留心多、嗯、就是你可能你的手机 APP 都比你自己关心你的身体， 真 的 是 因为手机不停在推送你啊，明天要雾霾，明天要带什么出门，明天 不理怎么办吧， 对对， 有什么辙呀， 对， 包括你像那些高德地图啊什么，其实 它都会提醒，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那当然了，我们一会儿也会跟朋友们分享更多关于口罩，还有关于这样一个雾霾防护的问题，以及关于这样的一种雾霾天居家解决方案以及室外的解决方案的一些内容哈。而且一会儿我们会看到一些图片，包括像是儿童医院里边的这个呼吸科排队的人已经都这么多了哈。 嗯， 所以一会儿我们要跟各位朋友们再去好好的分析分析看，关于这样的一种重污染天气下我们应该如何和自保这样的话题，来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新浪微博啊，以及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这里是志向生活正在为您带来，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一会儿见了。 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

比较便宜又主流， 对， 然后又效果一个的， 就日常款其实。 而且 3M 这个品牌大家还都比较认， 比较认， 对 对, 对。 因为我知道了，就是 3M 和 Honeywell 这两个是属于这种口罩防护型口罩里头相对比较好，就是比较知名一点的，嗯、不说好一些哈，就知名一些的。嗯， 那再看下面一个，这是 KN95 级别的三款啊，霍尼韦尔的以及什么 优空气、 优空气还有 UVX， 嗯，对， 这三款。的对比会发现，其实霍尼韦尔这样的一个带呼吸阀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这个就是大概，因为这个说实话，因为这种标准性测试需要带那种头膜，然后通过这种呼吸器，然后来做一个测试。嗯、因为我们这个，因为当 但是你模拟的是生活场景， 对对对 对，更不是说是严苛的实验环境，对吧？ 因为当天说话真，当天是在大家看大家就是戴的各种各样口罩都有，说实话心里。还感觉大家都是有防护意识的，但是这个意识没防护对。 因为说句实话吧，就是你看，去年其实我们要想要去年整个就北京的就环境还是变得好了一些了，包括蓝天也变多了，所以有前年是比较严重的，坦白来讲，所以我觉得有段时间大家其实这个意识已经少了很多了。 对， 只不过是最近这段时间，因为雾霾天又开始多起来了，大家突然就开始说：“哎呀，我要戴口罩。”但其实可能忘了，因为 我该戴什么？ 对，因为我记得是前年的时候是密集，前年到大前年是密集的。媒体都在讲雾霾的事情，而且那时候你记不记得这个空气净化器各家开始频繁的出，这两年是 特别火， 这两年甚至有厂商的空气净化器在库房里摆着滞销， 嗯， 而就是因为这几 确实是这样，这是一个看天吃饭 看天吃饭的行业，对对对， 真的就是这样子的。那当然刚刚我们既然提到有些人这个意识淡薄啊，那看看这个口罩虽然戴了跟没戴一样的是哪几款呢？第一这种 PITA 的啊，这种明星同款，第二个医用口罩，第三个棉麻口罩，这三种基本上没什么用。 我们要说一下哈，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没有用是指针对于雾霾天气的 PM2.5 没有用，不是说这个口罩随时随地都没有用，就是比如说刚才讲到了像医用口罩，你在比如说你感冒了， 对， 你不想传染给同事，那你戴这个是有用的。只是在 PM2.5 这种雾霾防护场景上，这几种真的不是应该你在这种天气下戴出门的口罩。 对，那刚刚说了这么多口罩，其实呢它的成本呢没有太高，是吧？哈， 嗯，就像这种正常的口罩来说，嗯，基本上刚才也聊了，25个可能卖90多、99，然后也可能就是那种稍微贵一点的，也应该成本不会超过10块钱一个 啊。 当然，也有这种。可能 贼贵的啊， 贼贵的， 对，这是我们今天发现的最贵的一款口罩了。 对，这款应该是售价超过400元了。 嗯， 但是 它有什么特别好的地方吗？我想知道。 但是其实看它包括这种啊双向呼吸阀呀，然后还有里边这个海绵做的，其实你摸一下这个海绵。 哦，这个， 它的那个海绵的密封性极其好的。 对， 哦，懂了。它你看，它是专门我且展示一下，你看它就是根据你的鼻子的形状去做了这么一个贴合。 这种就是那什么， 很简单的一个，对， 它有一个记忆棉， 对，你看它那个就是很简单的，就是一个 海绵条而已。 但是大家要想的是，就是可能就是口罩是一个耗材， 对， 那我耗 它里边是可以换 换滤芯是可没有问题。 哎，可我有疑问哈，这种会可以换滤芯的，因为毕竟是你要经过呼吸，必要经过什么的话，它其实还是感觉上还是不如就是一次性的这种更。 一次性可能更方便一点，我觉得。如果说想追求个性啊，又感觉没有什么预算呢，我这种也是一个特别值得考虑的一个产品。 真是，所以口罩这么多的选择哈。 对。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佩戴方式，其实我觉得这个倒还挺重要的。 当然， 像这种就是 后边挂那个 上下就是从后边挂 崩头那种的， 哦，它是有了崩头的，有的是挂耳 的， 然后再这样，然后像这种就是挂耳的。 记得常规的好像老款产品都是挂耳的比较多， 这个是挂耳的，应该是这个霍尼韦尔是挂耳的。 嗯， 但挂耳其实有一个问题，像崩头的话可能佩戴起来有点麻烦，但是挂耳的话有一个，比如说 3M 这个挂耳的时候，它设计的这挂耳其实不是特别舒服，它是纯橡胶， 特别勒的话， 对，它会特别勒。然后 戴眼镜的人挂耳好像有的时候会比较奇怪一点，就我记得有同事的时候，他就是会觉得挂耳一个眼镜还在上头，就 戴眼镜挂耳会，第一是戴起来更麻烦，然后第二是呢，就是戴眼镜之后挂耳之后，然后眼镜这个架会特别被往里压，然后头会特别难受， 会硌那个头，所以我要不得不说一下那个500+那个。口罩 这个是吗？ 它首先绝不会让你眼镜上面有哈气，绝不会起雾。 它是这个样子的，其实是 对， 给你防。 其实你上面密封好了，它眼镜就不会 起雾 了。 第二一个，它除了要挂耳之外，后面还有一个东西可以 再勒起来，这样的话你整个这样一个包裹性会非常紧，可能你感觉到这个会有一点的箍的感觉啊，但是它真的是有作用有效果，我觉得那你可以多买几个外边的个罩，然后呢换得来 换得绿 又坚固的这个 滤芯，滤芯一天一换，这种的， 对，其实如果说滤芯价格可能稍微合适一点的话其实也还好，比如说像这种电动的其实也不算太便宜，像这种电动的其实也是卖到了260多，近300块钱了吗？ 我买过一个电动的，但是后来基本上没有怎么用，因为觉得有点，就反正佩戴感也是有点奇怪，因为它的逻辑其实是靠那个电动的风扇来， 但电动有一个好处就是呼吸上会降低你的呼吸阻力， 对， 就相当于辅助帮你呼吸了， 对。 那还有像以前这个也是挺火的叫什么重松这种玩意儿，对吧？ 重松这次其实我们应该也测了，这个是重松的，但是这种重松应该是重松的比较基础 款， 对，然后这个整体的效果可能这款我们实测效果也不是特别的理想 啊， 对。 其实还是像 3M 或者 Honeywell 这种就老厂牌的 KN9590 的这种规格的，是属于 个人，其实我比较推荐于这款的，因为这口罩我都戴了一遍，然后这款呢就是整体的， 就是 Honeywell 这个是吗？ 对 ，Honeywell 这个 Honeywell 这个 KN95 级别的这个口罩，然后整体包括它这个鼻夹呀，包括整体的一个密封性啊，然后包括它这个后边这个佩戴的舒适感， 都还是相对比较好的， 对，综合来说还挺不错的，而且100块钱买25个，价格也还好， 挺好的，这价格挺好的。如果最近你发现什么电商平台有没的话，可以囤一堆在家里头， 几个月 等双十二吧， 够了，双十二吧， 是吧哈？ 对， 好，那么我们关注过了口罩之后哈，我们不得不说看一些个带电的玩意儿了哈，只要看看咱们这个居室内环境该怎么办。既然外头咱们可能只能通过口罩哈，居室内怎么样？哦，对，外头环境还有一个东西，就是那种随身的那种挂在脖子上面一个东西，那个什么随身净化器，那个靠谱吗？ 那个啊，我记得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我还关注过那个， 对，前年那个东西曾经风靡过一阵，对， 那个真的，我觉得就只是一个噱头， 是吧？ 对。 来吧，那我们就还回到这样的一个室内环境。我们先来看一个室内环境比较严苛的地方，就是医院。 哦，对， 因为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病患们都在那里。这也是这个东兴啊，非常的辛苦啊，一个人跑来医院去测了一下医院里边的一个空气质量的一个指数，来看一下，130，中度污染。这只是一个， 因为医院有几个部分，我解释一下，因为我正好有朋友在医院工作。医院的环境是开放式的，就是它虽然就是它每个，比如说一些固定的科室里头它是有隔离的，但是它的大厅，它像这种候诊环境，它的门口全是开放的。 对。 二，的确讲到了，比如说，你像有的病人会比较重视的说，他可能目标是为了说，为了防止外面的环境对我隔离，但是他其实也隔离了他自己的病原体跟外面的传输，会戴口罩。可能你看医院里大部分的很多人，他也是不戴口罩了，他其实里面会有更多各样的一些奇怪的一些病原体的一些传染，比如说你去呼吸科 交叉感染， 对，就是你去呼吸科，很多人提醒你说你必须要戴着口罩，因为呼吸科那里肯定很多人在感冒啊、发烧啊，或者是肺炎呐、对，他会有传染，所以。医院，因为你像我在医院工作的那两个朋友，有一个其实不算是跟这种传染病有关的科室啊，就是骨科，他也是上班的时候也是，因为他们要穿过的那个区域，前面是呼吸跟呼吸科，后面才是他们骨科，他们就是一定，他们有很强的一个意识，是带着他们已经戴，不是戴，他告诉我已经戴的不是这种口罩，不是这种传统的这种医用口罩，他们是从这穿过去，要说要不然的话，他们很容易就是。体质不好， 因为他天天在这儿啊， 对 吧？ 对，而且我那天是是我同事他过去的嘛，然后他去感觉就是那天呼吸科 人很多， 就是尤其是儿童这块，对，儿童因为相对于成人来说抵抗力 体质啊， 对更弱一点，然后我们可能。但是我可能是个例外，我在外面待一个多小时，我当时就感冒了，就是嗓子特别不舒服。然后像儿童来说，当天的话应该是有大概有超过一倍的一个量，就诊人数， 对， 所以说空气质量是重中之重。所以我们看看另外的几个地方你们做的测试吧。 嗯， 东兴非常有心啊，包括呢在室外回家路上也测了，在出租车里也测了， 对， 地铁站里边也测了，办公室也测了。 我觉得这个大家是应该关注一下，大家可能觉得哎我不去外面，我去室内。 可是你要想很多的 我逛商场可不可以、啊、 可是你想很多的场景它其实是互通的，其实跟外界环境是互通的。 对啊，来先看看这几个实测的点啊。首先回家路上300多那天晚上， 嗯，对，这就是室外了，对， 对，这是室外，没办法。 丰台那天算好的，北边是比较重的，我记得那天看过那个污染地图啊、嗯。 那说我们这个赶紧回家吧，打个车快一点，来看看出租车里边的指数，并没有好啊，300多也是320。那我们要说坐地铁会不会嫌人多呀，反而会不好呢？来看一下，哎，193，虽然说 人肉进化， 但是因为 是也重度污染、啊。 地铁有个好处，我要讲，这我又有地铁公司的朋友跟我们讲过，就是地铁不同的线路还不一样， 对， 因为有些线路的话它特别深，1号线都特别深，再深的话，它地下是通过一个很长的一个通风管道去通风的， 通新风的， 对，反而像1号线这种老的里头会好一些，因为它跟外面的沟通没有那么多，有些地铁的线路比较浅层，10号线比较浅层，它包括6号线，它里面可能就没有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其实有时候我回家的时候，就是赶上雾霾天，我坐地铁回家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这职业性的一个错觉啊，就是我去看在地铁底下看那种特别远的地方，我能感受可能看到那种 雾蒙蒙的感觉，对吧？ 我不知道你们有这种 是有的， 对，因为它地下还有包括说你像它运行的过程会有地下会有粉尘，它那个不是隧道里头会有那个粉尘，它会有 些还有地下还有商户的。 有， 东直门是个典型啊，东直门、西直门那是典型嘛。建国门不是建国门，那个东单就跟王府井的东方新天地连接那一排，其实也是这样子的。 还会有各种各样什么烟尘出现，都会有。 对，因为它里面很多其实就不是说那个空气里的雾霾了，而是列车在运行的过程中造成的一些连带的一些粉尘，一些出来的一个部分。对，还有出租车，我要说一下，这个是咱们就前几天就拍的这个， 对对，就是雾霾那天拍的。 我是在那个我打的是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品牌，因为那天别的车我打不到，花了比较多的钱。那个车上它是自带空气净化器的，那天那个自带空气净化器上的那个跳表已经跳到了180多，那是我见过的。 其实我们也打了一下，就是这种带空气净化器的，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来看看这个。 对， 首先看看这车内的一个情况啊。 这个不是这张， 不是这个吗？ 还有一张， 这个旧滤网。 不是，有一张跟车是跟那个出租车类似 的、这个应该是私家车的这种、 专车，这个是吧？这是专车里边的。 对，我们这边图片， 这个是专车里边的，是60。 对对对，这个是专车里边。 哎，专车里这个指标就好很多了。 对对对， 我坐了那个车里头显示的是180多，那天预告是300多，然后我觉得。看上去的有点用，但是你这个专车可能它的那个车内的环境会更好一些。 对，所以说就是在雾霾天的时候，车里边如果说不开这些空气净化器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过滤设备的话，正常情况下车里边其实也 不会比外面更好， 对，也并不是特别的安全或者洁净的一个空间。 那天我打的那个专车品牌呢，就是给我们的短信都手机都会发一条促销短信，大概意思是说我们有空气净化器，快来做吧。然后你嫌贵对不对？来，我们送你一张15块钱的代金券。就他有些专车服务会在这些日子里头会做类似的服务。就是刚才听了，就是其实如果你的就不是在乎那么几块钱的话， 对， 如果你要搭专车搭这种网约车服务或出租车的话，选择相对的车内有净化设施的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然后如果说是大家自己有私家车呀，或者每天要开车，开的时间比较长，在这种雾霾天，我觉得大家看一下那两张图，就是新旧滤网那两张图。 我们先看一下旧滤网了哈。 对， 车内有这个旧滤网，就是普通的这种空滤哈。 对对对， 在这个指数可以看到，其实 PM 2.5 43，对。我们可以看一下换了新的滤网， 就是换了能够防 PM 2.5的滤网了以后的效果9。 这个还是很立竿见影的，对。 所以说就是在雾霾天的时候，大家就是一方面要及时检查自己的就是车内的那个车滤，然后检查一下那个滤网，是不是该换了。因为我记得我应该还带了一张那个滤网的用脏的滤网的图，看一下。 这个是汽车的， 这应该是汽车的，然后就是包括各种灰尘啊、各种柳絮啊、树叶啊、灰啊什么。 这个不算最夸张的吧？小航，你应该记得是两年前、三年前我们家的那个沾满了狗毛的那个。 因为这车说实话还是比较新， 太吓人了那个。 是这样。 三年前我们在做一个网站做视频节目的时候，小航把我们家那个空气净化器拎过去现场一拆， 打开一看， 哦， 整个惊呆了， 它是狗毛， 狗屎， 就狗毛，就变相证明那空气净化器的这个 是有用的， 吸附能力还不错，但是那个滤网上就密密麻麻全是各种各样的狗毛了。那相当于那个现场的嘉宾就说你这个空气净化扔了，赶快扔了，因为完全没有任何作用了。 那时候已经就没有用了。 对， 所以就是说，大家还要注意另外一点啊，很多时候呢，车里边的这个空气的这个滤网啊，分为两部分，一个呢是空调滤网， 对对对， 另外一个是空气滤芯。 对， 空气是滤完空气以后是给到发动机的。然后空调滤网是进到车舱 里 边的， 对对对。 所以说你要换的话，一定要记得空调滤网换成 PM 2.5 防护的。 反正大部分车应该是在那个行李手有副驾驶的那个手提箱那个位置， 下面那个 对对 对。 所以大家伙一定要关注一下这样一个车载滤网的情况啊。然后坐上这么脏的话就。 一定要换一下。 还有很好玩的事情，就是我一个朋友，就是他之前可能没关注这一次新闻，他每次都忘了在雾霾天。他就空调那个出风那个地方，他从那个外循环调成内循环。 嗯， 有一天他开了外循环，然后搭他车去办个事儿，我说，哎，说你今天不应该开内循环吗？ 对对对，应该。 他愣了一下，啊，我忘了，因为这样的话，相当于直接把外面空气直接 抽进来。 这时候一定要开内循环。 对对对。 对，所以就是说有时候这个内循环的使用方法很多人并不知道啊，那其实内循环在这儿很管用。 对， 而且记得就是你刚刚上车了以后打到内循环档，然后把风量开大，它会在几分钟之内马上把你这个车内的空气这个循环一遍，然后非把这个触值降得非常非常低，这个是很见效的事情啊，一定要去把风量要开大才行，你很缓的风没有什么意义了，对吧？那这是在车内的情况。我们看看在办公室，办公室的情况78，你们那还可以哈。 我们办公室其实跟你们这一样，也是有新风系统。 嗯， 所以说就是办公室相对来说，相对外面来说要干净一点，但其实你走到那个电梯口那儿。 就是一旦跟外面发生有这种空气交换的场景，就 跟说医院是一种流通的环境是 一样的。对， 电梯口这儿一看，哎呦呵， 两百多了就到了。对， 这个是屋里屋外的两重天啊。 其实大家还关很关心的场景是商场， 对，商场其实就跟一个通透空间类似了。 商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其实跟刚才医院没有很大的差异。 对。 有做一些相关的测试吗？商场 我们那没测，主要其实就测了我们回家的路上啊，包括 他没有到商场，他已经觉得不行了。 因为早些年的时候我看过是有测过商场了，大部分商场不会比刚才讲到的医院更好。 对， 这就自从那一年应该是前年时候被指出这个事儿来，北京我记得是有几家商场特别提出说我们在商场里装了新风系统。当时先出来讲的是两家，是应该是朝阳大悦城，它有一个越界 芳草地。 芳草地讲过这个事情，还有那个APM 讲过这个事情，而且你看这几家商场都有个很明显的特点，他们在楼下的那个进门的那个地方是两层，然后披着那个大的那种就是帘子才让你进得去，而且一般都不是直冲冲的大门你能进，你得从这儿进，再从这里进，绕开，他们也是为了规避这个东西， 做一个风帘还是很管用的。 就是三年前，我记得是哪家媒体做了报道，说商场里其实空气质量也很差，这件事情之后， 下次有这种机会的时候我们去可以去测一把。 对， 各大商场， 尤其是宣称自己有这个引入了新风系统的这些商场，能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对，跟这个杯子洗不洗的干净类似啊。 那个太恶劣了，那个。 这个以后我们慢慢聊这个问题哈。对，那看看这个关于商场里边啊，不是办公室里边是这么个情况哈。 对对对。 那但是我们办公室也好，我们家里面环境也好，毕竟都是室内的环境哈。那室内环境势必有，要么有新风系统，要么就会有净化器。 对， 那么净化器也不是一劳永逸，刚刚黄浩也提到过这个自己的一个被这狗毛啊呼满的净化器。那么其实一个净化器大概它的滤网使用了3个月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呢？那今天我来看一下这个滤网，这个活性炭的表面已经被呼满了一层灰尘，然后再看一下那个 HEPA 滤网的部分，3个月以后变成了这么黑。 哎， 还是很触目惊心的。 要注意啊，我相信这个空气净化器应该只是在一个室内使用的， 那肯定。 而且这个室内相对来说不算特别特别， 就是居家的 对对 环境嘛。 就是 就是居家室内卧室、 嗯、对，所以你就知道说很多人空气净化器可能我印象里是半年都不换的，因为有一些空气净化器它会提供功能说它会检测说它的出风口和进风口它有差，有它的那个滤镜效果有问题，它会提醒你该换滤芯了、 嗯、对， 有很多的空气净化器是不换的，很多朋友真的我觉得没有这个意识，就是觉得空气净化器，还有我想提一个问题，因为很多朋友当时问过这个问题，滤网洗了能不能用， 这个上一期 对上次苗山就问过这个问题， 对，因为这个真的很多人在问，很多人觉得，因为说实话，有的滤网真的不便宜，但我觉得说，比如说我三个月一换，太贵了，用不起，就跟那个净水器的滤芯是一样的，好多净水器滤芯都发黑了还在用，这怎么可能能有净水的效果呢？ 嗯、 然后他们当时就说我就是。这个问题你没法跟他们说，因为就觉得说厂商黑心啊，这个你们就是这样子故意把滤，可是这是一个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我们先说啊，因为净化器都会有好几层滤网， 对 吧？ 对， 最外边那层塑料的那个东西， 那可以洗 ，随便洗哈。但是 那个只是为了过滤一些比较大的颗粒， 对毛发啊什么的。但是那个东西 狗毛， 别疯狂拿刷子刷哈，那东西刷大发了以后，它那个结构会被刷坏掉啊，里边的。无论是这个活性炭这样的滤网， 还是 除甲醛气味的，还有 害怕这样的， 这两层是不可以洗的，是吧？ 而且你也洗不干净， 没法洗，越洗越活泥。 它那种过滤 PM 2.5 真的是肉眼已经难见的这种颗粒物了。 嗯， 我要 网得多么细？ 我要讲一个朋友家的真实事情，就是他请了一位保洁阿姨，但是保洁阿姨可能有不太了解方面知识啊，给他们去洗空气净化器，拆下来很脏。他洗的那个空气净化器的滤网可能有点工艺不太到位，洗的时候活性炭从里面还漏出来。 哎呀， 其实我们知道那个漏出来，其实有的时候如果碳，还有当时讲过有些厂家的空气净化器的那个滤芯做的密闭性不够好，甚至吹的时候会从小碳粉从上面吹出来，那个其实反而对人体身体还有害， 变成可吸入颗粒物了。 对，所以像这种东西的话，真的是建议大家，如果你的空气净化器告诉你现在要换了，你就老老实实更换。而且告诉大家，双十一连滤芯都是有特价的，我就买了六组滤芯在家里放着的。 尤其是就是买空气净化器啊，包括净水器这种东西，建议大家说，如果说有这种便宜可占的话，然后一定要去 推 那东西， 就或者领了一个什么券啊，或者是告诉你满减的时候。 品牌其实还蛮多的，因为你也不保证明年的时候这个品牌还 在不在 存不存在了，或者说这个产品还这个产品还更不更新了， 这型号 有时候可能这个型号就比如说像上期苗山他家那个滤网 就不知道什么牌子的 没得卖了，对 啊。 所以说你今天买也是有备无患的一个东西。 对，所以你大家可以看到关于这样的一个滤网啊，要时常换才行。那另外它这个使用寿命的话，一旦它提示你该换了，那就真的是应该换了哈。 对， 它别不要非要扛到说啊半年一换一年一换这样的一个这个死规定，是吧？规定是死人活的、啊、 因为你不知道这段时间空气质量是好是坏，有可能我们碰到像今天上半年一样的，哎，蓝天特别的多，那其实你家空气净化器开的机会，或者说它日常运转就运转在自动的低档，这两天的空气净化器回家开始，只要我一开门，空气净化器就立刻起来一下，因为开门它会和外面有一个空气的交换，它会检测到 这个 PM 上 升。对， 嗯，大家伙对于空气净化器的选择，应该说现在基本上要看到几个指标呢？一个是 CADR 值要大，对吧 ？CADR 值很多人有误解，我觉得可以再解释一下哈，因为大家觉得 CADR 就是风量，但其实不是一个 单位时间净化量吧，叫做 对，其实单位时间净化量，但是它牵涉几个因素，比如说它肯定是在一定空间之内的， 对， 不是有的产品你，比如说有的产品它所谓的就是峰值的 CADR 值是很高的，但是。那个时候会很吵， 对、 啊、你日常的时候是不会拿到它的，就很多人有时候只看那个指标，发现说买回来觉得也没有那么好的净化能力、嗯、你可能把一个本来适用于一个小屋子的空气净化器拿到了一个大屋子，比如说它卧室用可能不错，但是放客厅用可能你觉得整个屋可能这边它也没法给你做很好的净化， 就带不动啊。 对、 嗯、 二，你想真的想开满档，就比如说让它达到它标称的数值，很吵， 嗯， 这个事情真的有，所以当时有人抢过说是要买那种大个的还是买小个的，因为大个的其实有时候它的那个扇叶会、嗯、它的风量会可以在更就转速更低的时候产生更大的 更大的换风量。 对，而且这个相对来说，如果说想追寻那种极致的 CADR 值的话，这个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最后一个时段的智享生活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可以通过微博以及一直播关注活力九八二收看视频直播了。关于空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非常非常重视的，那么关于如何在居室空间里边去净化空气，刚刚我们提到的有这个空气的净化器产品， 对， 一个屋搁一个是必须的是吧，因为各屋管各屋的，这个没法说我搁一个大的然后就其他屋全管， 我觉得是空气净化器的好处就是它比较好移动，就是即使我上次碰到一个比较大型的，就是锤子那个唱呼吸那个，其实个儿已经比较大了，但是它比较好的是它做了一个 轮子 你可以挪来挪去。我觉得空气净化器主要解决的是可能家居里头就是你没有做好全屋的空气净化系统下，你可以拿它来去做一个补充。那很多人现在在装修的时候会直接去装那个新风系统， 新风系统， 但是新风系统我要先要讲我的故事啊，因为真的是很麻烦， 都是累，是吧？ 对，因为我们知道北京市就包括全国各地有很多的现在叫做就是一是叫自住商品房，二叫什么共有产权房，那些住房其实他们的相对说来他们的一些建筑规格是比普通的商品房是要低一些的，比如说我们那个楼就存在一个层高的问题。那有的家户要吊顶，我们家也没有吊顶，然后即使不吊顶我要去装了个新风系统的话，可能会导致说我的这个出风口这里 会非常矮， 非常矮，大概就只能到2.1米了。2.1米你想一般的屋子到2.4米2.3米其实你觉得 就很有压抑感了， 很矮了。 那其实住的长得高一点可能住进去， 对，所以而且还好我们家没有地暖，如果有地暖的话会地下更垫高一层， 再来10厘米、 对，那就更，因为我们一个朋友家里头他是做了地暖，还做了吊顶，还做了那个新风， 那就弯腰回家了。 因为他们家 一开门1.8米一看、就是， 因为他们家有孩，他们家是因为有孩子啊，所以就因为孩子原因，所以他们家说必须要装那个新风系统，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对对对， 但进去之后，他们家就整个感觉特别压抑，像在一个小夹层里头的感觉。 对呀、 所以这个问题也导致说我没有装那个新风系统，但是刚才听讲的话，就是好像说那种就是我们做的吊顶 式 的新风系统会比你单独去买个壁挂式的新风机效果还是要好一些的。 对，因为它那种吊顶上的新风系统它会走一个管道嘛。 对对对， 就这样的话就是能够保证，比如说你家是三室一厅，然后它会保证每个房间都有一个出气口，然后这样能够带来全屋的一个空气的一个循环，然后而如果说我们买这种，比如说看这张图吧，这张图看它每一个就是主要的几个房间里边都有这种蓝色的管，然后会 它就是把就只全屋给你说都给我每个屋都有那个就是 蓝色的 新风的， 就是进新风，红色的管是排废气， 这是双风口的，就是有一个红色的管，一个蓝色的管，蓝色管是进风，然后红色的管是排出，对，这样就是能够带来就是更高效的去循环室内的空气，保持室内空气在一个都是新的风能 的， 对，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这种肯定是要比那个壁挂式和那种立式的要好一点，因为立式的话或者壁挂式的除非你每个屋都装一个，然后一般也不会有人这么装，一般就会装在卧室啊，就是壁挂式因为比较小嘛，可能卧室里需要一天中也是特别长时间待的一个地方。 其实我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那种壁挂式的新风机其实是类似于一种外循环的空气净化器，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之前网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那个图，就是拿着那个小米空气净化器，然后自己改良了一下，接了一个管子，然后接到那个外面玻璃外面去。对对对， 因为空气净化器的逻辑大概是我看到很多其实是从底下吸气进来，然后从上面出去，它过这么一个它其实内循环的一个管道。但是你这么一讲的话，我还是觉得说，因为刚才讲到它可以不同的屋子都会有嘛，但比如说即使是空气净化器跟新风机，我是在可能我在的那个区域是 OK 的，哪怕是一个屋子我离得比较远的那个区域，就会不太那么好 、 所以才会有应运而生有个东西叫买表。因为我有很多朋友是这样子，就说他会担心说这空气净化器是不是只在我放空气净化器那一小块区有用，他就会把那个买表放在一个屋子里头离得稍微比较远的一点的地方，结果发现那个其实不是特别好， 就是你不可能跟出风口去比呀、 对 吧？ 然后我见过有一家品牌的空气净化器，它的控制器是跟那个它的那个是分离 的， 你可以把它的空气它那个它的控制器上是具备买表的功能的检测，你可以把那个买表扔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去，然后把它放在这儿，它会根据那边那个数值来调整它那边的，比如说就是。但是那个 就会发现你这个机器周围都已经真空了，哎呀，然后那边才好是吗？ 就是，但是那个产品比较贵，因为它 对那个表哈应该就是1000多块钱要， 对呀、 很贵，所以 这成本上去了又。 所以还是个悖论，说意思其实是还是说，如果大家在装修的时候可以装好，有条件允许的话， 还是最好 可以装好那个 信 封。 对，还是应该去装一个信封，因为这样的话，就是即便以后家里再需要买净化器，也不用说去考虑，哎，净化器性能多么多么好啊，或者说多么多么，我要买几个呀？因为有个信封，相对来说室内的一个含氧量啊，包括这个 PM2.5 值啊，都会得到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降低。 但是我们又想，问了个这个问题了哈，这种就刚刚上这儿呢哈，全屋布置这种新风系统，那我们家里是毛坯房，现装修，弄吊顶，里边安好，啪再呼好那个大白， 那是最好的情况， 这是个情况。但是更多人家不可能这样，对吧？那怎么办呢？我们又不想破坏装修，那我们能不能够使用新风系统呢？就出了这样的一种壁挂式的新风系统， 对， 是吧？嗯。 就是像其实壁现在新风主要就分为三种，立式、壁挂式和吊顶。 这种 跟别人一提的话，大家可能就觉得就是 新风大大响的可能就是 吊顶 的那种， 对对对， 就是 对， 那是系统，那是 system， 那不是一个新风机。 对 对对对， 这就是一个壁挂式新风机，对吧？ 对， 它这是一个主机吗？还是说怎么样？还有有没有什么是 没 有，有没有室外机、室内机各种各样的？ 但是它有管子，得通 到室外，它就是通到外面有根管。我应该有一个在墙上打洞的一个图， 就这个。 对，就是打这么一个洞，然后 这洞直径有多大？孔径？ 直径大概有这么大吧？ 抽烟机那么大孔？ 对， 那比空调大多了， 比空调大多了。 大 对，就 抽烟 机差不多一个孔 那么大， 燃气热水器的那个孔。 对，就是跟就那么大个， 还是燃气热水器？ 好大呀， 墙还是的， 对 对 对，差不多。 那这个孔打到墙上以后。这个， 但是也要注意密封性吧，就是装修的时候， 对对对， 因为如果你不密封的话，其实装个新风就没有意义了。 它成问题啊，这个东西，那你是打了这么大的孔以后，我这没法再挪动了，反正就是， 它是壁挂的嘛，它就不会让你挪动。 壁挂肯定是打上这个孔，然后你就把机器放上之后，这孔肯定会被那个墙 完全掩盖， 对，挡住，所以说不会影响家庭的美观。但如果说你以后要换的话。那只能这块可能只能装这种新风了， 然后把这要么就填平， 对，要么就是拿那个填充物去填上去， 它 对， 对。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哈，这种墙上打洞的话，因为你看这是个示意图嘛，明显就是个一个 这是个木 石膏板吧？ 对，这是应该这 石膏板 安装的，做了一个示意 图。但现在更多的楼啊什么都会有 哦，它很多楼它。有的时候会不允许你打，因为有些楼会有规定说，就是比如说，因为有的楼就大部分楼在交房的时候，它的那个空调口和燃气口是给你 打好的 、对，然后你走那口就可以了。但是这种如果打第三方口会碰到问题，有很多小区物业是不允许你在上面， 这只能先去跟物业去做交涉了。 就是说，因为它很多楼是外面贴了保温层的，如果你从里往外打的话，保温层整片会剥落。 对对对， 挺危险的， 会非常非常危险， 所以这是小区不让你去在别的口再去打口的这么一个原因。 对 对 对，所以就是说这种情况之下，我们 那就还是买空净化器吧， 就是冒这么大风险是吧，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又协调了，那还是买个净化器先用着。 我要说的是那个就是 Letter 他们家，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装不了。 对， 他 跟我吐槽了一整 三环边上，三环边上的这一面上，因为有些市政要求，包括是保温层，包括说就面向三环内部这边路上有一些统一化的装饰。那你 不可以乱开墙打洞。 对，这个就会有一定的问题存在。 对， 那我还想问的问题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因为我们讲新风系统是一个就是。外循环，那大家很担心，有时候外面空气质量那么差，你怎么能保证它循环？因为屋子里稍微可能还好一点， 把外面空气吸进来的多脏啊， 对 吧？ 那个时候是不是像那几天空气净化器，不是就是新风这种式的新风机或者是新风系统，就等于基本上没法用了呢？因为它的能力，它的一些净化能力能不能达成说能把外面的一些污染比较严重的空气也净化成一些比较好的空气做换气？ 这个是因为它里边也是有一套自己的就是净化系统嘛，就是跟空气净化器是类似的。然后在这种天气下，其实它也是可以通过长时间的运行，它也是可以一方面达到换气，另一方面达到整屋的一个净化。然后一般情况下都会达到室内 PM2.5 的值，一般都会到十以下。 十以下哦， 对对。 那这个东西够强的呀。 对，那它的。 所以说，如果说能按这个的话，就。 那我们想问了啊，比如说那一个壁挂式的新风机，但凡能安的话，好，我们安上去了，它能管多大面积呢？我们各个屋的门得全开着才行吧，要不然咋换气呀，是吧？ 一方面是各屋门要开，然后另一方面要看它那个买的时候要看它那个大概可以适用的面积的一个值， 确实跟空调器是一样的，会有那个适用面积值。然后，那其实坦白来讲，如果这么讲的话，那新风系统里头的净化的那个。 净化了那块的效率， 嗯， 应该是比空气要高很多才对。因为其实户外的空气，它有的时候的它要适配的那个范围会更宽。 而且有个那什么，它是一年，有。忘了是哪个品牌，然后是一年交2000还是1000，一年1200还是2000，然后可以，只要是你室内的值达不到那个 指标， 健康的一个指标，就是 PM2.5 到10以下指标，然后它随时都可以给你换新的滤芯。 哦，这卖就是服务了，是吧？ 对，它那个也是有滤芯存在的，而且也是存在耗材的这个东西。 对， 对， 对，而且里边还有像这种，比如像这种壁挂式的，就是可能需要用到这种电辐热。然后因为你是从外面吸进来冷气了嘛。 对啊。 然后要去做一个在对空气进行加热，保证室内达到一定温度。当然可能你家可能就不需要了，你家可能就需要点冷气， 对对对， 然后缓解一下这个室温。 对， 对。 然后像这种，比如说这种， 那要是夏天外边的空气倍儿热，进来以后怎么办？我这屋里变桑拿房了。 它有一种那个，那这样就只能像这种，对，像这种壁挂式的只能用来开空调了。然后像那种吊顶式的，它里边有一个热交换的一个装置。我应该是有一张图可以看， 还是这个吊顶图吗？ 应该是看吊顶图上有吗？ 哎，就这个全热交换主机，是吗？ 对， 对， 对，它是。比如说假设现在是冬天，然后它进来的它被吸出去的风，然后它的热量会留在它这个一部分热量会留在这个全热交换主机里，然后它在进风的时候，然后风外面凉风会把这个全热交换主机里面热量然后带进来，对，它会节省一部分能量， 就跟一个省油系统似的感觉。 所以其实你看新风系统还它更复杂，在于说它不只是一个纯粹的一个净化装置，因为它牵扯两个环境之下的这种气温的变化，它还要做热交换，所以它的成本其实也会更高一些。 其实你看这个图啊，就可以看到， 看到这个图， 从室外进来的风经过它的过滤以后 ，PM2.5 其实还可以达到就是跟这个空气净化器一样的这个， 基本上一样的一个， 空气净化器进出风口也是到。可以到 零 的，对。 我特别想要了解一下这个这么大个的个主机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一个立式的一个这个新风系统，因为刚才说了有一种是壁挂的嘛，就刚才看那个挂在墙上那种。 它也太大了，它要占一平米感觉，对吧？ 对， 我买房子一平米， 但是立式跟壁挂多数针对的就是可能没有办法去做这个 吊顶 式 的， 这吊顶式其实还是整个体验最好的。 但是这个立式这么大一个机柜。它上去以后到它也是给每个屋去送风吗？还是怎样呢？ 也是只能就是优先接近，就是跟空气净化器是一样的。 对， 就像这种立式的和这种壁挂的，它就跟空气净化一样，就是只不过是说外循环空气净化器可以这种理解。但是它对其他屋如果说你屋相对都开通畅一点，开放一点的话，它对其他屋也是有一定效果的。只不过这可能就是一个时间的一个问题， 得一直常开着啊。 然后具体产品的情况啊，包括能效啊，就可能就需要具体的去对待了。 所以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就是很多家庭嘛，现在有在安这个叫做家用的中央空调系统，对吧？如果有这个家用的中央空调系统的话，我能不能够在上面去加装这个新风设备呢？ 对，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好多。包括连我同事装修，然后它就是中央空调和这个新风设备是装在一起的。对。 但是其实家用中央空调也分两种类型，一种是家里面走风道的， 对。 另外一种就是每个屋是每个屋自己单独控制的。那这个东西它不存在这个风道是吧？它就是这个屋给这个屋加热，那个屋给那个屋加热或制冷，这种就没有办法。 它应该是要那种就是全屋通用控制的那种， 对， 我是全屋通用控制，应该是 OK 的。 但如果是像有的，它有的中央空调其实只是说把你的挂机做到了顶上的那种的单屋控制的，那个相当于是你每个屋都有一个独立的一个新风系统的， 而且如果是说你像其实这种问题是。我觉得现实生活中不会存在。如果说你要是给一个新的毛坯房去装修的话，如果说你想既想装新风又想装这种中央空调，在最初的选择的时候。肯定这种单屋控制的这种就会被 pass 掉的， 应该会有很多的方案，是比如说你像类似松下这种厂商，它是会有那种整体的方案来 给你解决的，对，有 这种 新风加中央空调这种整体解决方案， 对，就是 贵呗， 就肯定贵， 贵真的， 就是对于这种两个品类都有的厂商，因为我知道是有些厂商是可以通过提供一个打包方案过来的， 所以我们下面时间要说说看预算了，哎呀，这个钱还得是衡量一切的这个万恶之源啊，那咱们。净化器一台得几千块钱是吧？ 便宜的。 我要先说净化器，大家因为前段时间就是不是前段时间，前几年一些厂商推出了比较便宜的空气净化器，大家会对大家会有个感觉啊，买个便宜净化器就行了，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的，因为真的空气净化器是一个非常一分价钱一分货的东西，对。而且这几年又有些新的名词诞生了，比如说静电式的那种空气净化器，这几年有些牌子会有 静电式的。其实今年来说，就静电式的要稍微少一点。之前静电式还比较多，就是。之前大家就刚才说聊那话题就是洗滤网，然后静电式其实是 静电式的广告词很多是说我没有滤网， 我 没有 耗材， 零耗材空气净化器，他觉得哇很好啊，我买个东西，但其实后来发现说因为静电式的原理的问题，不是说什么场景都能给你能达到很好的一个效果。 一方面是效能达不到，另外一方面就是静电式之前就最早出的那些静电式的可能会有一些因为工艺不达标，它产生一些臭氧。因为静电这过程中会产生臭氧气，对，臭氧其实对人体是 有 挺大的危害 的， 对， 就在密闭的空间。 臭氧是可以去杀菌消毒啊，但是那个环境里面不该别有人， 对， 等它那个 也杀一些人体的一些健康部分。 对，有些时候我们会说你开个臭氧没问题，开完了以后静置两小时以后，你人再进去那还可以， 对，尤其包括一些什么那些。带臭氧功能的一些消毒柜啊，然后他们上面都会贴一标识，然后告诉你这个现在杀菌过程中千万不要去打开那个消毒柜。 对， 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净化器的话，既然是一分钱一分货，省不了钱这事儿，对吧？滤芯也是成本，那么一年下来的话，你用个1000块钱的一个成本得有。 1000块钱滤芯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 1000块钱应该是完全是够用的。 对。而且其实坦白来讲哈，就是因为有些厂商推出的，比如说像现在有时候像一到促销就会到499价位的空气净化器，你说它有没有用呢？它如果你只论说它是个499的产品，它的那个效能在499价位上，哦，那我觉得是很好的了。 哎， 可是它 这个电风扇还要599哎。 对，可问题是说那个499的效能能不能达到你的屋子的效果？其实是不能的。如果你屋子里，如果你不嫌麻烦，你屋子里放了三个499，一个角落搁一个，哎，这个没准可以，可是会很吵，而且很占 用。之前也不是没有人这么想过，就说哎，你看你家这个空气净化器，你看你给我们推荐这空气净化器，一个卖5000，一个卖10000。 对， 你看有这钱，我可以买某某某净化器， 买10个， 买20个，我放在家里。但是你真的放到家里的时候， 你 发现10倍20倍噪音， 对，你有那么大的地儿吗？ 你可能搁10个净化器跟家里吗？ 对， 开电呢。 而且你相当于你放10个之后，然后它的滤网，因为这种便宜净化器，它的滤网其实寿命真的是很低， 对，要不停的换滤网。 对，然后你要放10个之后，然后相当于10倍速度 耗材成本是高的。 对， 这个事情跟当年打印机很像啊。 对， 卖的最便宜的喷墨打印机，一组耗材就跟打印机一个价格了 。 对，然后你发现卖的贵的打印机，哎，它你只用换那个墨水的钱就好了，道理是一样的。我要讲个故事，也是就是我认识一个公司的朋友，他们公司也是因为采购，就是要采购都要卡预算嘛。他就说啊，我们因为公司又是那种开放式环境， 对， 结果开放式环境呢，他为了解决雾霾环境，他买了100台那种便宜的空气净化器，那个很知名的那个牌子。然后当时那个朋友对空气净化器有一点知识了解，他就傻了，说这个东西放我们公司有什么用啊？因为他们影响那种大的那种，可能跟CLL 是一样的那种大的开放式的工作环境， 网吧式啊。 其实那种的这种小的东西，它很局限的，有其实更多来说，只能真的是心理的作用会大于它的 没有用。 那就看谁幸运一点，那个东西摆在谁工位旁边吧。 对， 我们因为这两天雾霾比较重嘛，我们自己其实 在工位上也旁边也会有 近水楼台嘛，我们也有好多净化器，而且都是价格其实极高的， 对， 性能极好。但是摆在工位旁边，面临那么大工作环境， 也是 还是不会讲。 它只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去有环境的，对。 而且大家买的时候就是。一方面上一期说的，大家注意一下 CADR 值啊 CDM 值啊，一个是它净化效能啊，包括它的一个整体的使用寿命啊。另外其实大家就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包括这些京东啊电商网站它都会标明，因为现在新国标出来了嘛，就相对来说更加规范了，它会告诉你哎这个东西适用多大面积。然后大家只要一般情况下就是别卡着那个最大的极限面积去买， 对， 相对来说就是整体的使用效果也会好。 比如说你个20平米的卧室，你可以买标称在30啊到35之间的就可以，你不要卡着那20，因为那个20可能你只能放扔在 一个 小厨房里头用。 对 对 对, 对, 对，别说我们这屋20平米，但我买一个哎大概能够支持18平米的， 那一定不够， 坚决不可以。 你如果买个买表，你放到对角那去，你发现对角根本没有什么效果， 可能就是那种小牛拉大车，然后也可能达到这个效果了，但是。噪音必须得开到极限， 就是你出门的时候，没准你开到最大档，你的门外都能听到里头有个拖拉机在那工作。 对对对，另外还有就是有一些东西啊，上次咱们节目也说到这个牌子，非常非常著名的牌子，就是 好像没有那么强的效率啊，净化效率，它可能更加是一个无扇叶风扇而已， 嗯， 是吧？ 对。 那它标称这么高能够排除 PM 0.1 这个情况的话，那到底是给谁看的呢？ 哦，另一家我知道国际品牌对吧？ 国际品牌，英国品牌的， 知道， 就是，但是。这个东西我也是听业内人说的，具体的原理其实我也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有的是说，就是比如说这种 PM2.5 PM0.1 也并不是说这个数越小或者这个颗粒越小， 嗯， 然后越难净化 啊， 其实反而是 PM0.1 好像是更好净化一点。 你有个例子你记得，就是比如说有些灰尘东西，它有的时候可以通过一些吸附的方式反而吸附进去了。 哦， 你印象里比如说有为什么很多比如说举个例子，狗毛它可能会比一个鸡毛要好扫，因为狗毛经常会容易被吸附在什么上头， 它会打团儿。 对，打团儿，嗯，鸡毛在空中可能就飘着飘着，它也不会被任何东西吸走，因为吸过去没准风口还它都进不去， 嗯， 因为鸡毛比较大嘛。 这是个道理啊。 对， 另外还有就是说它因为是这样嘛，人家说了我们叫做这个无扇叶的空气净化风扇，嗯，它还是个风扇。 对，其实它主打的功能就是一个风扇，就我可以简单给你剖析一下， 嗯， 它这里边唯一具有净化功能的就是它 那一圈滤芯， 底部有一个环形的一个滤芯， 对， 然后大概厚度有这么厚吧， 嗯， 这么厚的一个环形的这样一个环形的，然后我觉得你应该比较了解，就是其实是像这种唱呼吸这种， 对， 得看到它滤芯可能这么厚， 对， 好几个滤加起来这么厚， 哪怕不是唱呼吸，就像我们讲的那很便宜的那一家， 对对对， 其实里头也是一个圆筒里头梆梆梆那么几层东西， 对对对， 你能看得到说滤芯有很多层的， 对对对， 对， 而且你想想，就是这么层的滤芯，即便它的效能再高，或者它的那个滤网等级再高，但还只有这么一层，它净化效果肯定不会特别强。 它得铁净化呢，是吧？ 对对对 对，所以发现好像，哎，好像啊，是挺好的东西，但是好像根本停不下来。 对，而且它的其实就是，嗯，就像这个，口罩，就像这个披萨这口罩一样。 嗯， 其实大家可能人最初的时候，人家厂商其实也没有去过分去宣传，哎，我这东西可以防雾霾或者怎么样，只不过是因为明星戴了，然后又就恰好在这个时间点， 对， 然后大家觉得这口罩应该可以防雾霾又酷。 那个品牌本身，你看，包括这次对于他那个卷发棒，不是有一定的争议吗？说那个效果的问题，可能人家走的就是一个时尚的、有设计感的一个路线。你就像很多手机产品也是走时尚设计感，但是它拍照或者用起来真的也不输，没有多好。 它的吸尘器还是非常值得买的。 对，就是 对对对， 就是因为那个跟风有关系，就是他们家可能跟风有关系，跟这种纯粹的风力有关系的。但是 其实就是所有产品基本上卖的就是一个东西， 电机， 对对对， 嗯。 但具体比如说跟滤芯这种工艺的东西，那滤芯啊，包括说过滤工艺啊，这个东西，那可能并不是他所擅长的部分。 人家就是最早时候，人家虽然说是有这种空气净化功能，但是他打的概念就是，我可以保证我吹出来的风是一个干净的一个状态。 对， 嗯， 对，而不是说我可以保证我把你的全屋都给你净化掉。 他保证他吹出来的风是干净的，而不是说把别的东西吸过来了。这个跟那个口罩的逻辑有点。 厂商存在了一定的误导宣传，加上 消 费者 误解 、嗯，然后产生这种矛盾 啊。 其实人家主要还是卖的自己的电机和自己的设计。 对，我吹的是干净的风，和我能把整屋给你清干净了是两个逻辑。一个是我自己的风是干净的，二是我还要带着把你周围都扫干净了，这个逻辑是不太一样的。 对 对， 还有三分钟时间了，我们赶紧来说一下这个目前来看啊，是比较值得推荐的这个净化器吧？还是啊，新风看来好像。对吧，一时半会儿我们 新风就那么几家在做吧，嗯，你像 其实之前我们测的就是远大的 效果，远大的， 嗯，对， 远大的， 而且远大其实就是价格也不贵，像壁挂式的其实也就3000多， 嗯 啊，那个不贵，真不贵， 不贵吧，其实跟那个好一点净化器也差不多。 因为你想就是你要装松下的那种，就是那种 后边也要加个零， 那种大概 2万到 1.8万起吧， 对， 1.8万起， 因为我的朋友装的是2.4万， 对， 他是又改过一些管道， 立柜的那种也贵一点，立柜那种也是要接近2万起，2万起，对， 所以这个新风还是比较高成本的。那么好，净化器的方面的话，如果我们值得推荐的哪几款呢？ 净化器其实像飞利浦的 分价位来， 对，飞利浦就是我看的可能价位都稍微都 偏贵一点， 偏高一点， 嗯， 像飞利浦最近出的这个 ACA 6000系列， 六千是个很网红款， 那就是卖6000喽。 差不多 五六千， 差不多应该是五六千左右。 嗯， 然后这款净化器其实，除了就是对家庭中这些污染物的过滤啊，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比如说它对病毒或过敏源也有一定的过滤，它是经过这个欧洲的一个过敏协会认证的，对对对对，就这一点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尤其家里有小孩、老人或者说一些容易过敏体质人来说。 嗯， 这产品其实还是不错的， 嗯， 就是一方面能净化雾霾，然后另一方面可以净化一些细菌啊，或者说一些其他一些病毒什么花粉之类的。 我们今天讨论的可能更多是 PM2.5 的过滤，但其实空气净化器在很多场景上，比如说你对于家庭家装的一些污染源、过敏源、 嗯， 其实你像狗毛对很多人来说也是过敏源， 对 对 对， 你家可能养宠物，这狗毛其实会比较多， 对， 因为 好像净化器更加的实用性强一点，是吧？更灵活一些。 其实像早期的一些日本或者欧洲的一些品牌，然后他们其实制造净化器，然后因为我们净化器其实也是从他们国家传过来的嘛，人家是就是为了防过敏的。 对，其实是过敏源，而不是 PM2.5。 对，而且好多就是这种欧洲品牌来到中国之后，然后刚开始不了解中国市场，人家打的概念也是，就是网上直接标着就是 室内污染啊，什么室内 过 敏源、 过敏什么的之类的，然后人也不会给你标我来净化 PM2.5。后来到现在就是今天，然后我们这个空气净化器可能发展成熟了，大家都知道中国市场是一个什么情况， 嗯， 然后才告诉你，哎，我们主打的是 PM2.5。 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要告一段落，再次感谢我们两位嘉宾啊，我们的评论员黄浩以及来自于中关村在线家电事业部的专家李中兴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再次感谢您热心关注我们的节目以及相关的直播的收看，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新浪微博以及一直播锁定活力酒吧收看我们更多的视频内容，稍后将会是活力 music 课，也希望您能够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各位。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